朝鲜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乐器制造教育体系。国家的音乐艺术人才培养园中厂金延军音乐综合大学增设乐器制造系，传授有关民族乐器等各种乐器制造的专业知识。乐器制造系已逐渐100年2011年开设，本大学录取有听音社唱、乐器演奏、工艺等才能的学生来进行教育，学制为5年。不久前，乐器制造系培育出了第一批毕业生。该系学生曾在2013年和2015年举行全国规模的平壤乐器展会上接连获得了最佳奖。